波斯菲木特區第四集。Safe 音樂特區的時間，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Felix。 過了情人節已經成個星期有多了，今天是21號，剛剛好過了一個星期了。不知道大家過個情人節覺得開不開心呢？開心的話就年年都開心，如果不開心的話就 well 下年再來過。好了，今日我会播的歌呢就会有啲同平时唔同，咁係个风格上面会有啲唔同啦，而我亦都会有少少其他国家嘅 positive music 播出嚟啦。咁虽然个 rise 可能唔算真係好大，讲真嗰句，我一个 podcast 其实都係播得过5-6隻歌到啦，咁但係希望帶嚟一啲新鮮感啦。咁講真，我亦都未有其他點子諗到出嚟啊。咁即係雖然都已經諗緊有啲其他環節我想做啊。咁但係亦都希望係首先先 consolidate 咗而家嗰個嗰個風格先啦，可以咁講啦。咁所以就暫時我都只會喺音樂上面下功夫，而環節方面如果你有咩嘢suggestion 嘅，咁你就聯絡我啦。咁另外我自己都諗緊一啲 idea， 睇下到遲少少會唔會 realize 到啦。好啦，言歸正傳，咁啊先介紹一下今日第一隻歌啦。咁近排我都其實經常播 Matthew Ebo 嘅歌，咁我相信你哋都可能會 get 到我幾鍾意呢位歌手嘅歌啦。咁而佢整體嘅歌嘅質素都相當之好啦。咁我上個禮拜喺C.C. Chapman 嘅呢個 Accident Hash 嘅 podcast 度咧，就聽到 Matthew Ebo 最新等上去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嘅一隻新歌，就叫做 I Know You Are There。咁聽完之後，我覺得哇唔得，我今次一定要播，我無論乜嘢 film 都好，我都一定要播，因為實在爭嗰個感覺實在太強烈啦。呢首你可以当系一首情歌听又得，但系同时间亦都可以当佢一首宗教歌曲嚟听都得嘅，因为佢几啲会 fit 啲 spiritual 嘅 idea 嘅。咁当然个感觉如何，大家就见仁见智啦。不过听过先知嘅，咁所以而家就先送上呢首新歌《I Know You're There》。 去咯，我自己覺得係即係歌呢啲 independent artists 有時喺佢哋個詞啊，即係通常佢哋自己寫翻自己嘅詞咧，有啲個人感覺喺入邊咧，個即係點話寫得好的話咧，嗰、那個對聽眾嗰個感染咧會係相當之強。咁其實我遲啲都會繼續 present 一啲類似嘅歌，因為我自己正如我之前都講過啦，我係比較喜歡，即係除咗個 tune 要好之外咧，即係首歌本身要做得好啦。我自己係好強調歌詞係好緊要，因為歌詞唔得的話，老實講，我聽正音樂算啦。你點都要做 convey 到個 message 過嚟我呢邊，我先至收到貨。因為如果你感動唔能夠喺歌詞上面感動到我，都係我真係冇覺得。嗰首歌係冇意思，咁所以變咗我自己係好 prefer 呢類型嘅歌啦。咁啊，好啦，我頭先講過我會播一啲其他國家嘅音樂啦。咁跟住呢只咧就係一隊喺白明漢英國白明漢嘅樂隊 Butterfly Catchers 嘅一首新歌叫 The Game， 咁就係啱啱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面 upload 咗嘅。咁啊，呢只嚟讲咧，我自己唔知点解总系觉得有少少好似 underpolish 咁，即系好似有少少冇咁，即系音乐方面佢系好强，歌词都相当之好，但系总系觉得个唱功好似有少少 underpolish 咁，但系个 rough 即系有少少粗糙嗰种感觉咧，亦都听落都几有趣。咁系。呢隊 band 係強調佢玩嘅音樂係 more 係 on acoustic， 即係有少少 unplug 嗰類咁樣嘅音樂嘅，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咧。 到嚟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咁就啱播过嘅 Butterfly Catchers 嘅 The Game。今晚嘅歌都其实都仲系几柔和啊，暂时都仲系接近我平时播开嗰啲，不过唔紧要，越听你就越知道我打后玩啲咩噶啦。咁啊，跟住要播嘅呢只歌咧，系一个牧师唱嘅，呢位歌叫 Jimmy Bratcher， 系一个牧师嚟嘅。好有趣嘅 situation 就系、是，其实佢以前系玩开 blues 嘅，即系蓝调嘅音乐啦。咁somehow 佢 get 到一个 idea， 就系话要真正领略蓝调嘅滋味，只有喺教会先得，因为只有蓝调同原曲呢啲基本上都系喺呢个 gospel 嘅音乐，即系其实系黑人嘅教会音乐入边嗰度走出嚟嘅。咁某程度上佢呢个 concept 都似乎系几正确嘅。咁 in any case 咧，咁就佢翻咗教会啦。咁后尾竟然亦都投身咗呢个教会嘅事业啦，就变咗一个牧师，即系成为咗一个牧师啦。咁啊，但系做开音乐人咧，就一路都冇甩到身嘅。咁所以咧，佢就继续喺度唱蓝调嘅音乐啦。咁但系今次我要播嘅呢只歌咧，佢其实有啲 jazz 嘅感觉嘅。咁要播嘅就系 Restless for the Sun， 咁请大家欣赏。 Restless for the Sun。 咁好啦，慢歌播到七七八八啦，跟住就嚟了啦。下一隻係我啱啱喺呢個禮拜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面抄到嘅隻新歌，係一位喺美國嘅黑人歌手唱嘅音樂歌嚟嘅，咁就 Reggae 嚟嘅。咁 Reggae 你都其實如果你有聽開嘅，你都會知道係比較即係、就是、有啲熱帶風味，有少少土人 feel 嗰種咁樣嘅感覺嘅。咁好老實講，我自己對 Reggae 呢個 genre 其實即係認識都唔算好深啊，但係好老實講，呢隻真係聽落唔錯噶，雖然有啲長，成六分鐘長啊，不過大家請欣賞啊！歌名是 I'm Not Afraid。I look up the jack. I'm not afraid、即相当之有、这个加勒比海风情的一首歌，虽然很老实说他真的不是很听得明白唱什么，虽然他唱的是英文来的，留意他唱的是英文来的，不过你是听不清楚的，因为他用那些口音真的太奇怪了，很明显有少少的、不是母语是英文的人，又重要是南美或者中美，即是 Caribbean area 那类岛国上面那些人的口音，那么唱出来呢十分之有趣、好了、最后都哇其实都差不多哇都二十分几了，我想都就要 wrap up 了、但是、临走之前播最后一只歌呢，这只呢就要讲少少的内容去脉的，因为这只呢是一隻香港 podcaster 自己、唱的 cover version 的歌来的。咁事源呢就是在上年年中呢、在美国有一队乐队叫 Cruise Box 呢就唱了一首叫 On a Podcast 的歌。咁首歌的原本的、歌词呢是基本上是支持 podcast 而发泄对这个商营电台的、经营方式的不满的。即时呢就在 podcast 界大行其道，咁亦都喺好多 podcast 播过啦，咁 Adam Curry 喺佢嘅 podcast Daily Source Book 嗰度都播过无数都相当多次，咁基本上係大家都当咗呢隻歌好似係 podcast 嘅主题曲咁样嘅，咁跟住呢个镜头转，咁见到上年年尾，咁有一班 podcaster 在香港 podcast group 那里那谈了一轮、不如以为首歌有 这首歌因为是 有一样东西特别呢，就是除了它是讲 podcast 之外呢，它还是特登用 creative commons 的、license 的，那还要特登是 set 到是那些人可以将它的歌拆散它来做又得、自己唱 cover 又得、拆了它首、背景音乐来做这个这个 Jingle 又得，所以呢、那班 Podcaster 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大家都想想喂不如自己整个 version、唱一个 cover version 当为香港 Podcaster 的主题曲啦，跟住搞搞下就由、CMMP 的、林子阳拉头揽啦，就聚集了七个 Podcaster， 就在上年年尾差不多圣诞节那排就录咗以下呢隻歌嘅，咁就係呢个 On a Podcast 嘅广东版，咁就请大家欣赏。 是 Wilson Dream Podcast 的主持梦大人。 嗨，我是火星大狗石，这里是火星下的小金星。 我是大佬电波来自开台。 我是 Three Minutes Podcast 的阿天。 我就是空中101的主持人梁祖泽。咁当埋另一位主持人 Henry 咧，就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中秋节快乐！ 啱林师奶啊，你哋好。 喂，我先至系如假包换嘅林师奶，我系 CMM Podcast 林子阳嘅得力助手。 我系 G Line 嘅阿 Pick， 我咧就系、是、Pickcast 嘅主持啦。我谂大家都听过啦。咁今日就录呢只歌啦。咁咧就我哋 Pick 有呢个 Podcast 嘅主题曲啊。 要讲 iPod 中广播， 将心中的怨愤透过 Podcast 空中神， 一切冷知识， 一天的经过， 不需担心你我，要到这里找真我，播下欢喜若果，个个网上也在讲，快快去整个 Podcast。说说自己的爱好，不贵的，开放的，不需要思想封闭，整个 podcast 再无限制，加上不再管制，乱笠不再失礼，请快速铺上网。 个个亦要装 iTunes 的吸引， 即刻飞奔去找个你最爱的听一下， 安装了 WiFi， 但路得很快，不管有多远近，你我也靠 Podcast 有开始没终止， 看这理想从前， 每次说起这时候也会不敢相信， 记得讲是原创， 世界永没贴纸，每处发生的最贵 资讯永不会， 要记得这首歌，哪怕会无自我。 歌词讲得好白啦，大家都听得清楚，就其实我哋所想做嘅其实就係咁简单，就係、是、想搵一个空间俾自己去发表一个意见。无论似唔似收音机呢、這个唔紧要，收音机做啲咩嘢唔係咁大问题，我哋而家作为 podcaster 嗰个目的，我諗有人会系轻松舒畅咁样去发表自己嘅意见，但系我自己，正如我之前喺第一二集都有讲过啦，咁 basically 我系希望去帮到呢、這个香港嘅 independent music 嗰边嗰个发展啦， 亦都希望喺一片商業音樂嗰、那個industry 係 basically 即係以賣碟作為一個即係宣傳模式嘅情況之下，嗰、那個咁嘅即係對香港音樂嘅嗰、那個流行音樂嗰、那個唔好嘅地方，我希望可以幫做到啲嘢啦。嗱，老實講，即係目標好似好遠，但係做唔做到一件事，但係希望做到啲嘢出嚟咯，即係幾多都好啊，盡量做啲啦。咁即係點講？我諗我都講得比較多咗少少啦，即係其實都即係成日都係喺度呻呢樣嘢啦，即係聽聽歌聽得多，聽尤其是你聽 podcast 嘅歌 ，I mean passive music 嚟計都話，老實講真係大把歌喺出邊，我根本唔需要聽主流嘅音樂咯，而主流嘅音樂亦坦白講真係實在太不濟啦。而家呢個時候，即係除咗少量一啲比較好少少嘅歌手之外，大部分啲歌手都係渣到唔痕基本上。咁所以有感而發啦，可以咁講。Anyway 咧，咁就哇都玩到三十幾分啦，因為過曬龍啦，其實應該三十分要收工啦，但係其實淨係播完隻歌都已經三十二分嘅。Anyway， 咁啊喺臨走之前咧。想告訴大家就是多謝大家subscribe 我的 podcast， 因為我看回我自己的 feed 呢，原來都有十幾人是 subscribe 的 podcast 的，那好多謝大家上面繼續聽我的 podcast， 雖然我很坦白說我的 production value 其實真的很一般很一般很一般其實近排我其實都啱買了個 iMic， 那就在這裡試緊，但是坦白說都還有些事要 figure out， 而我亦都唔係好 sure 佢同 Castbuster 個配合有幾好啦，咁所以我都仲 figure out 緊咁點樣可以喺各方面去幫到手啦。咁 iMic 係一個係將即係 external 嘅聲卡嚟嘅，咁某程度上用佢應該會對個聲卡嚟調好啲。咁而家你聽到喺背景嗰啲朦朦地嗰陣咁嘅雜聲咧，係應該會唔見咗嘅。咁但係暫時未做到啦，咁啊希望。短期內可以解決到嗰、那個iMic 嘅問題，咁然後跟住就試下再錄清少少啦。咁 anyway 有咩 suggestion 有咩成嘅，可以去我嘅blog， 咁就 psmsarcast.blogspot.com 度留言嘅，亦都可以 email 俾我，就係 psmsar@gmail.com。咁就再一次多謝各位收聽我嘅節目啦，咁就下集再見。拜拜。